不要到回路，来管家在哪人啊回，母子无有其身的死老等苦救人啊。 好的好的，不要放了起来啊。 阿弥陀佛，噶许多个穷娃啦，可要是不了人家听见子，我方家先说少安一生，后代为屡次不孝顺，你在家贫困谁知道？何苦要不管来想要出去啊？来世多还有苦啊，今日里受到祖门公啊家宾，哎呦，我比您宽敬呀，就是你这个几个精神恶头了，刚才一把混杂笑叫我进来登进啊你。老爹当不以尊起，哎呀，这女子啊，听侬讲起来，侬不是来发愁的，干么到江崖两只淋雨腰子了？ 你来相府的姑娘问哦。 哎呦，好个好个，这女子孝顺的，哪儿？ 望望堂楼表弟。 哎呀，也好个，也好个。他们想的碗鱼哪散嘞？ 大方哦， 哪？你看姑娘面的碗鱼烧的来，我不好讲哎。 姑娘， 要得你我问你，你讨应不得与你，有的。来三经此去本来是回廊修身高文风，得到襄阳去好人。父亲姑娘们为啥要光家，侬要多少嘞？ 姑娘不多，把您三把两。 三把两 不都开口人只用分度的，一开口就是三百两。这女子呀，侬搞假考证要交三百两，侬怕啥个用啊？ 一把两刀无敌，一把两做恩家粮，一把两真正啊应当当听啊 要过要过，您之外没家到水用上他的叮叮当当的 刮不到，我放假刚读的一位人家被打得刚刮了。 嗯，大哥大哥，这女子呀，自家人们个地呢，总会好商量的啊。 对，姑娘， 再不然人事不晓得够不够哦。 足足有余。 好个好个，哎呀，阿青啊，咱们那亲眷归亲眷，人事嘛归人事，侬今朝个假期打算几时都来跟我玩？ 但等小子功名成就，立即分离蓬莱。 那，没过两个，没过大年去了呢。哦。父亲过去家的同地还要上礼的啊， 小子失言了。 好哥好哥，能够周子官们都来帮我玩，这要是没周过呢，那这个姑娘说句伤心的话了，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将三个岁子男人一路的容易嘞？ 姑娘 人气就一盘到教室啊你这代一代共用去平地不要上啊清晰 一次戏一次戏这姑们 在你啊老公公是你哪里的不会从来是死了与你姑娘谁与谁的意自从那么讲句姑娘话必须姑娘啊车子跳舞跳红心春水苦呀离你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女的事不帮人不帮去不宁死于孤啊你能说那么比姑娘比啊不分你本子们离不公子这相爱不能随夫皆之名啊恰为我是进了人文当子风骚地来为月拉当真姑娘啊世上比天亲夫曾经那雨满年平就像我是进了人文当子欢色雨金恩爸妈恨黄啊生 哎呦我可得宝贝哟 啊你咋能不金恩爸妈恨黄啊生姑娘子的国家努力呀高兴真的是么世上谁不欠你富那生前差与万哪年平你看啊古今都少的数字聊到一时就跟老百姓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的我一想把一动啊百姓一难宽气和为错全天那能放进滚靠子里把门我知道滚落终于滚落老子曾经我自私为不给飞机向北流去放晴 巧子算一算，我母亲四十八天苦闻名，倘若我苏州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母子郎 侬少来三年嘛，这个大班二里的老师他可是大不是这个老和尚，伊拉来化缘。哦哟，老夫人哎，侬发发慈悲，缘故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旬好处的，刚不动气子，别自家这么多，下场三百两。要是侬少来三年嘛，这个三百两对我不下的呀，也好嫁不侬的呀。是来三天。是来三年嘛，那姑娘就要走过噻。姑娘放出几个私房东西嘛，要落落落落个水进来噻。这么也好嫁不侬。今朝讲的真是吃素旁的肉头，不巧也是不巧呀。这次吊人高子 林，哎呦，我可是宝贝哟。 哎呦，侬不用千里而来嘛，我无论如何能让你空双手个回去的呀，我就是冰冰当当的呀，我穿不能搞。哦哟，三花， 哎呀，不懂事呀。 那栋立起三米多， 真是呀。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文钞，一堆米嘛能背准去，让你自家烧烧吃吃。顺便在那娘的面前跟我好意一声，做姑娘实在没办法了，这点点嘛是表表我的心意啊。 姑娘，小的就是有鬼，请姑娘受委。 那个我，哦，侬不要啊？哎呦，我可真宝贝呀、啊！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的啊，可是侬自家不要，谁放起来不要找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红云三花，那伊不要么那走进去，把米好为几个，同地把了门哦，该好多发多发招呼子的 啊，下来。 困情啊，因与我祖母爱在这辈他，原来在一直要进婚堂啊！ 你们说我什么？啊，弄个媳妇嘛，弄到了是通根的。 不错，那顾家从前是穷木，根本意思才是萝卜芽啊！那顾家不上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才，端详西瓜一时。用我可是做姑娘个老早自家困脱个呀，侬啊，我也不能困脱大噻，侬是举足轻松嘞，一窍不通啦。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像东郭对嘛，也不像老不对，侬都想着橄榄去了。你刚来跟我对象橄榄翻身完呢，十月六七侬还难免套完。 侬还想做过啦？你把我们进的是夫妻上去啊，头上早给你做好礼，你把我拼得断真心的好啊啊啊，真为明晚把我呀拼，你把我们少年余味的大字啊，顿不为出国路去的父母啊生，若是金地走我难翻身，千岁困牢怎能与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能放亲们只好用日文吧。 姑娘啊，你们光爱过于去，姑娘你怎么死的要留下 说我对他红着难找鱼，这分明那个小我写下无字了，非无靠呀，好有气啊呗。侬讲我吃啥侬听懂啊？我不早不早呀，半个年纪照顾来噻，我们自家要找到地在那个我吃啥啊？我看到那个马路边天雨下，人人都在乎啥呢？我靠侬们祖籍地来有几高，人人生存大红道。我靠侬们路子在光心与笑，高许真相不敢说。娘娘走了，从这外来雨头来，蒙着名利早知的，我穷去跟了家一根。姑娘一眼许宽真，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十余高官哥，除非是么龙套好处都转正。侬放心十余高官哥，烧水冰上我吃冻啊生。侬放心十余高官哥，论王屋谁成兵。侬放心十余高官哥，侬王贵出过兵啊吉利。侬放心十余高官哥，除非是我们月日东山在西山，啊，朝中文武四庄前，我们皇帝出山保家人，东京王宝四下庄，一心要命令放在放阿七。昨天姑娘好教训，教的是没吃过阿七的。 老实呗， 从哪里去啊？ 回家。 不去接纳姑家呗， 小子衣衫褴褛，曲颈不定，岂不是有失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接你吧？ 有志气，有志气，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嗯，我看在侬娘个份上，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见不得亲娘嘛。搿搭有点零散，阿全人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娘，小子即使言满就轻，也不再向你认父要官府银子。当真一言一辞，驷马难追。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无官不见认父阿门。 从今与你是无国襄阳来，我莫怪姑娘分旅行，先家进门再先家，后家进门东家家。 姑娘，小的这又要是有了功名，你 能与功名啊？能听懂呀？你咱们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系绿带，十分高士，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戴起金冠彩王冠。侬明路黑道上五阿门，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黄阿青。 姑娘之间，这一刻不要后悔呀！ 刚刚有事，姑娘正为后悔。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我不 我 说妈呀，气得我头昏脑胀的，我们再快点，快点趁机就赶下来买了一个 中气胸胎呀！ 哎呀，这穷鬼个包谷雨伞啦！红啊，哎，赶快追上去，叫你毛勇，我也赶出去，我也赶出去了。我的妈！ 表弟之名，是啊，很神奇的气。 进去，也就是你放在一边表弟。 原来如此，老你尊严，你家表弟怎么又是在身不能久留？ 你怎么又？我这边要你暂留片刻。 我这里就要走。 当真要走？此次小子也不强留了。阿爷，这个刺客原已经关门上锁，范大爷，你不要掩饰，如此的去哦。 是。 啊，这倒没什么，请方大爷再次两周片刻，这小弟我远到那里去吃眼子来，方大爷请走。方大爷，你请走呀。 怪丢自己那旧绿表皮模样不理解。 Thank you. 在雨水上楼去准备空军行，又表定路上冲击 人不是为一个不过零 这是雨水兄弟准备的长用钢呀，哎呀好佩佩呀好佩佩，放在一起了上有一个高度上有五五的此去有老表弟与我拜祭去木大神，想到表弟居不等你与弟一片孝心， 表弟尊你 太弟哎，在这边放到一稍纵片刻等我去去找木云高人哎，弟弟去找有一个木云的亲自上人等我去去太弟 Thank you. 一样心。表弟呀，承蒙临别成鬼爹，我本高么真名大为人娘亲，只怕丢失在中途，岂不是么与表弟一片心？ 冰来关古董，竹竿云上路 姑的回家去，一夜的寂寞把酒言。 只为离家思亲情，谁知道他都不离，离间故地才是最，四目小人离不起。 哎，燕子，你不远千里而来到了襄阳，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哎，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 并非小人没有故地，可是姑娘， 哎，姑娘总有不到之处，快在故地问上，来我委屈嘛。 故地， 哎，这里不是江华之处，这是金子门上的故地，胡子大人，你得跟着我外父去办事啊。 今日是你故地胡子大舅，你归外父去与他拜寿啊！此次故地亲上台，小人做主。 哎，起来起来！哎呀呀呀呀！这里又不是寿堂，哎，怎么可以在此做寿啊？放本在嘛！ 是不？让我委屈怎奈容你？ 为什么？ 这得是蒙姑娘凶家。是我放肆失了一句，一棍再到襄阳，不棍不精神。 哎，燕子，只有你姑爹做主，由不得你姑娘。来，快点我回去吧。 姑爹，并非小事不责，皆不容命。所谓善终哭得杀也，匹夫不哭得其死也。 好一个匹夫不哭得其死也，可恨伯爷太荒唐，卖瓜也得鲁莽强，他天真听故地去家长啊，想故地当初来了无奈的，下辈买卖苦难啊当，啥不是你祖母李安的，我也有精神好风光，至今是放假只有你担钉子，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两家岂能分百次，姑弟当你亲孙啊娘，你姑娘不到之夜休心他，也是我心里想啊呀，我把出马解决上，从此两家有靠上。 故地一片自得意，官流放情自相养，娘啊，你枉为动起莲子不说情，不见我的情意长，上言道恭敬不是先送你，只怕再有起风浪，故地呀，生情留意心吉祥，

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